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悲场同埋鲍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的加入嘅。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咧最新公布劳动人口的统计数字，今年三月至到五月啊，呢三个月季节性啊，失业率咧系增加到 3.5%， 就比起咧今年二至四月咧就增加 0.1%。就业率不足呢就是由今年2月至4月的 1.3%， 又是呢是增加了 0.1%。虽然话呢啲 0.1 啊 ,0.2 啊 ,0.01 啊，特区政府的说法就叫微调但是呢首先是不是只咁少呢，我哋一阵再探讨。在人数方面呢，官方嗰个统计就由129,400呢就增长至135,800啦。就虽然呢个字面上嘅增加呢只系得6,400人，但就业不足嗰度呢仲有呢系53,600。失业又好，就业不足又好呢，都系影响到呢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嘅收入。而家就系配合到而家全香港嗰啲飲食业空前暗淡，纷纷执笠。你睇呢啲弥敦道啊、跑马地、黄泥涌道啊、湾仔啊、尖沙咀啊、通街嘅吉铺，每执一间飲食嘅店铺你连楼面伙计再加埋厨房呢，就应该平均最少点都有10-8个人呢係冇嘢做。海皇粥店一执嗰啲分店一拉闸，你睇去到劳工处嗰度啲纠纷，有啲出粮就出唔够，就算出足粮补足钱，嗰啲人揸住嗰啲钱跟住去边度，搵唔搵到第二份嘢做呢个係最重要嘅问题啦。而家特区政府由林郑月娥开始係大力吹奏嘅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咁请问另外特区政府就另外仲有一个计划㗎。呢个计划叫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你听听呢好笑啦。佢嗰个青年就业计划呢，佢声称获得企业同埋青年非常正面嘅评价。就呢係鼓励香港青年去大湾区大陆嘅城市工作。咁请问呢一个由特区政府所举办嘅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点解淨係讲青年，壮年同埋老年係是否受歧视就算你呢係安排去青年就业计划，另外一条数呢就是现时有25,000名的大学生和所谓的青年呢是住公屋。是吧住得公屋呢，那就即是就业那里是有困难。是不是这个第一。第二就是很多飲食业的员工拉了闸没事做。这些算不算青年？特区政府的大湾区就业企业的就业计划照不照顾这些？大湾区的飲食业是不是好好生意？个个周末啲香港人用脚投票啊，学陈国基话斋，系入去咧去分享啊，系伟大祖国内地嘅经济成果。咁系咪应该安排埋香港飲食业执咗粒嗰啲员工，系由特区政府系落实呢个大湾区一小时大就业生活圈，俾佢哋去深圳、珠海、佛山系喺度咧，去嗰度加入嘅飲食业嗰度做厨师同埋做侍应咧？喂，呢啲冇下文喎，係咪？喂，你呢个一小时生活圈喂，如果冇得捞失业就如何有生活呢？呢一连串嘅问题呢都要现时嘅特首李家超喺个施政报告嗰度呢係应该提出个比较啲清晰嘅方向同埋解答，係咪阿鲍生。呢个我就常识问题諗起几个咋 吓。数字呢， 所以我举手问呢，係咪 数字呢就讲咗啦，统计处数字冇得假啦。咁失业率再微升啦，叫做 0.1 啦。咁但係嗰、那个即係、就是、我担心嗰条线呢就开始由呢个低位开始呢就一路升高，就返唔到转头。咁失业率係一个反映到香港嘅就业情况啦。咁另外呢有两则新闻，应该讲三则嘅，都可以讲出嚟俾大家参考一下。第一单呢就係、是、一个老牌嘅本地时装集团 Bossini 咁就喺马鞍山新港城都有一个好旺嘅商场嚟㗎喎。 咁贴起大字报，就话贵租无理，减价酬宾。咁啊，呢间连锁嘅店咧都要控诉啊，呢个业主啊唔肯减租，结果咧啊，佢哋要减价促销。咁啊，第二单咧就系喺沙田啊，一个老牌嘅叫富东阁海鲜酒家，喺沥源村做咗十年噶啦。咁又话咧今日一别可能后会无期啦。就话咧嗰个生意咧仲差过当时嘅疫情或者沙士嘅情况。咁仲有一间咧呢个日前噶啦，就是、一间老两餸饭嘅一个名店咧又结业，好似接咗四间分店。咁呢啲种种嘅情况啦，我觉得好似鬼故咁样。即一方面咧，就讲到香港咧，而家嗰个发展嘅机遇好好啊，又特别咧，啲官员就话咧，美国嘅制裁啊，或者而家同中国嘅之间嘅贸易战咧，对中国嚟讲，对香港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机遇。 对佢冇影响啊，佢行得食得啊，企得啊。 但系其他嘅嗱，就打工仔啦，失业率上升啦，特别系某啲行业啦，譬如建造业啊，连的士司机都叫苦连天啊。如果唔系，唔会叫你政府500万买翻佢个牌啦。咁跟住零售业咁多吉铺再加埋博仙尼都话贵租无理跟住连两送饭都要接咁你就知道喂究竟而家香港发生緊咩事係咪而家真係咁恶劣但係啲人唔係冇钱喎陶生我唔系唱衰香港香港人好有钱㗎如果唔系我唔会喺世界各地呢去旅行嘅时候无论台湾日本甚至去到欧洲都听到好多广东话声㗎香港人去有钱去外地旅行噶，甚至翻大湾区饮饮食食咧，依然 O K 噶。咁点解咧？究竟香港发生紧咩事？好似精神分裂咁。 系啊，嗱呢个咧就非常之骑呢嘅。有钱咧好爱国，一系咧就爱大湾区个祖国，响应陈国基嘅号召，用脚投票每个周末翻大陆咧享受廉价饮食兼系享受祖国嘅经济发展成果。有钱另一个爱国咧，就爱日本呢个第二家乡。虽然咧喺中方同埋香港咧一啲有系统嘅造谣，话日本会大地震死人冧楼啊，系令到咧系暑假前一波咧去日本嘅游客咧个数字咧降低。之但系相信过咗7月5号将全香港人发现日本平安无事咧，又会恢复系去翻乡下嗰个咧爱国嘅又日本嘅热情。嗱，呢个咧仲未计枫叶同埋圣诞节，所以大把钱就唔喺香港使。咁你又点咧？ 系啊， 你揸住啲枪指住佢使，你叫佢唔好使嘅话，用脚投票喎。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嗱唔喺香港使就导致香港各行业拉闸。好似你头先讲布斯尼，佢拉闸就抗议香港租金贵。咁你香港特区政府点解唔指条路，叫佢将间公司将个铺搬去大湾区嗰度开咪得咯？嗱，深圳啊、华强路啊嗰度而家啲租好平啊！你将布斯尼搬去入边啊，系照样卖嗰啲成衣啊、T 恤啊，冇问题噶，系嘛？另外咧，叫大湾区就业计划点解只限于青年呢？大湾区就业计划系咪应该都帮下啲的士司机呢？的士司机个牌啊，而家炒窿晒，你跟住又准备要放滴滴出行落嚟，的士司机啊，而家咧系惨过滴滴。咁你个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就业圈就照唔照顾得到呢啲揸的士嘅香港中年人呢？定系佢哋系废脑呢？当年2019同埋2020年所谓黑暴期间，的士司机系支持政府咧，系出咗好多力，系咪破口大骂咧？系由2014年占中开始，嗰班僆仔咧阻住交通，阻到佢冇得搵食，系嘛？然后喺前线咧同嗰啲抗争啊嗰啲青年咧，系几乎系大打出手。咁而家系咪即用即弃啊？撇埋一边咧，系咪你乃念的士司机喺2019同埋2020年喺弥敦道维稳个状况，系咪应该优先照顾佢哋嘅就业呢？就业就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点解你陈国基净系鼓励香港人用脚投票走去大湾区饮食使钱？你冇办法促使到香港失业人士去大湾区求职揾钱呢？求職揾錢都是一種用腳投票嚟噶噃，係嘛？嗱，呢啲咧就係特區政府你個責任感何在呢？係咪 啊？ 係。哇！呢個失業咧都幾大鑊過嚟，嗰啲未計啊，嗰啲咧教師同埋醫護人員短缺喎。嗰啲咧恭喜你啊嘛，嗰啲淤血走曬啊嘛，嗱話你教師嗰啲咩黃教師 呢、這个黑布医护啊嗰啲咧吓，诶好行夹唔送，清晒啲淤血啦，系咪？嗱，嗰度咧系大把就业空缺、哦，啊嗱，而家你全个中国香港特区咧就系、是、出现嗰种就业同埋失业啊，啊嗰种咧不对口啊，系嗰个咧错配啊。话嗱，你博你嗰啲教师一短缺咧，就放破命喺大陆咧请人落嚟，包括咧香港九间大学校长、副校长、系主任同埋咧啊嗰啲咁嘅教授讲师，嗰度唔见得就业短缺。嗱，而家咧先讲最紧急嘅就系、是、拉闸执笠嘅呢啲咧零售店同埋饮食业。嗱，你有条咧港珠澳大桥，你特区政府可唔可以首先？系咪协助嗰啲饮食业同埋零售业失业嗰啲人？系透过港珠澳大桥，你住香港唔紧要，而家咧两地交通咧缩短，过去澳门搵嘢做咧，定系噶港珠澳大桥啊？去澳门啲嘢揸车，好似40分钟咋系嘛？都唔使啊！啊，如果 喺边度出发啦，系咯？ 如果喺澳门嗰度啊，系有大量嘅职位可以承接香港嗰度，你咪大，你会有。九巴咪会开条港珠澳专线啊，日夜系接人啊，往往来两地咯，系嘛？朝头早去澳门翻工，夜晚黑咧喺澳门翻嚟咯。只要你放工前唔去赌场赌两手输清晒就得啦。嗱，唔见呢种新气象、啊。如果你话叫由治入兴，真系啊，中港融合一体化大湾区呢个咧，一小时生活圈嘅蓝图成立，就应该见到呢啲咧。啊！勃勃生机啊！你就会见到呢啲打通港珠澳啊，喺呢个就业同埋饮食消费啊嘅一条龙同埋一盘大棋嘅现象，而家冇啊，死咕咕啊！连东方网啊嗰、那个网站都有四个字叫前景暗淡、啊，系咪啊？ 系嗱，归根究底咧，大家喺香港生活咁耐都知道噶啦，香港系一个靠乜嘢去经济蓬勃嘅城市，就系、是、靠房地产。咁因为咧，房地产住宅已经跌咗三成啦，保守估计啊， 少咯。 工商铺咧就跌咗一半啦，咁啊好多好多嘅铺王啊、楼王啊，佢心知肚明啊，啊最首当其冲嘅更加系地产代理阿施永清先生咧，就已经频频出嚟咧啊劝拆啊。咁但系咧个问题系咩咧？因为地产萧条之后咧，就会令到其他行业咧一条链咁样咧。是冇公开嘅。其实的士司机点解会叫苦连天呢？除咗因为嗰个排费跌之外，令到佢哋个经营困难，或者佢哋而家少咗人夜生活冇坐的士之外，其实好多嘅工作嘅行业呢，如果佢嗰行做得唔开心或者经济唔好呢，其实佢哋都会去揸的士嘅。好多人视的士行业呢视为佢嘅副业或者系佢哋嘅避风港。当正职唔掂俾人炒，或者系佢份工搵得唔够嘅时候，好多时候都会揸两更嘅。嗱、这个呢个就系佢哋因为香港嗰个叫经济嘅一条涉水渠啊，或者唔系叫涉水渠咧，叫搵水渠。咁但系如果连的士 水啊 呢条路咧都唔通，或者佢哋去揸的士都搵唔到食嘅时候咧，嗱、这、呢个咁嘅经济情景咧系值得留意同埋担心嘅，因为佢哋已经系。找不到一个副业呢可以去做他们个短暂的避风港。那这个失业人口就会呢踏入了步入那个大军里面。而且其他的行业譬如说地产代理啊装修啊如果他们这些行业呢没有公开呢其实香港 转、啊、 转不到型的。 啊、 来来去去就是做保安。那保安是以前呢保安不要讲少真是一条路来的。很多年轻大学生都想过去做保安的。啊，或者系有啲中年啊，专业人士冇工做去考翻个保安牌嚟傍身。但系我哋要知道，保安系附带于乜嘢啊？又系房地产咯、啊，陶生。即系话，如果你冇屋苑去兴建，冇新嘅商场落成，或者冇人呢个租呢个商住大厦嘅时候咧，啲保安嘅需求都会降低噶。即系话，佢哋嘅另外一个避风港咧，又消失咗咯。 啲中年人啊，啲废老啊，你话叫佢去边啦吓？ 又冇的士揸。冇小巴揸，又冇保安做，系嘛？咁於是倒垃圾都会冇环境喎，因为点解啊？冇新楼，冇新屋苑入伙，咁你倒垃圾嘅需求都会少嘅，咁所以你下一步连倒垃圾你都冇得做喎。嗱，呢个咧就系而家点解即系香港各行各业咧萧条，或者嗰个经济嘅动力去即系停顿落嚟咧， 其实归根究底就是房地产。咁房地产嘅问题咧，嗱、呢个已经好多人研究讲咗好耐噶啦。咁啊，嗰位新加坡学者，我哋都分析过啦。其实香港喺呢十年来咧，系暴升咗250%啊。佢话嗰个房地产嗰个价值，而家跌三四成咧，系仲未见底嘅。佢话应该要跌一半，话甚至七成。嗱，佢吓亲大家啦，大家唔好惊住。未必真嘅， 跌得越多越好。阿董话香港啊，嗰个房地产租金太贵，跌得越多越有利于吸引外来资金啊！呢啲上海佬以前啊， 啱噶，我认同啊。因为我嗱，如果大家有收看风云谷咧，我真系一两个月之前讲过噶啦。香港嘅出路得一 跌得唔够多， 就系要将港元贬值，或者将嗰个房楼价咧系要减半，变成一个可以吸引资金同埋投资嘅地方，啲钱重新涌入。因为而家港元太贵啊，第二就系令嗰个资金即系唔愿意嚟香港啊，因为太个成本太高啊。所以如果嗱，香港依然系保持呢个咁，即系你代入啦，当系一个港女啦，咁高姿态，你冇呢个几百万嘅礼金，你冇呢个钻石戒指，你冇去呢个咧四季酒店摆酒，你都唔能够娶我。即系香港而家就系咁样。喂，出边嗰啲其实唔使噶嘛。出面嗰啲只要你肯签啊，请个亲朋戚友食一围，跟住佢就肯结婚㗎啦。 首先啦，我问你啦，就係提纲挈领啦，你话呢个一小时大湾区生活圈，你而家拉返林郑月娥出嚟解话啦，佢咪仲租緊一个好贵嘅呢个叫退任特区政府叫特首办公室嘅。本来喺金钟嗰度㗎嘛，而家搬咗去呢个湾仔北个人生勾勾嘛，你出嚟问返佢啦。系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生活包唔包括就业啊？系咪啊？好啦，咁就啱啦。你特区政府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2021年试行，就点解只限于咧系到29岁以下，同埋持有香港啊或其他以外嘅高等学历啊副学士以上啊？呢、這个系咪摆明年龄歧视啊？30岁都冇资格啊，接受呢个资助。而家咧。是大面积失业嗰啲呢就係、是、30岁以上至到65岁嗰啲要做保安，要做的士司机，飲食业炒鑊二鑊一拉閘全部冇得撈嘅人係咪。第二你呢个叫做青年就业计划，咁点解青年轮候公屋呢係成为创新高，有24000名大学生排緊队係要呢係轮候单人公屋係咪。是吧，就呢条数呢亦香港01去公布嘅。就喺楼价仍然系高，令到年轻一代上车无望。连续14年呢香港最难呢系置业。另外就系人工嘅增幅唔够。所以呢楼价跌多，喂，我觉得嚟2018年跌90%我觉得先系合理嘅。而家跌得30-40%咁温和。是吧，24000人是走去轮候公屋，是吧，喂，一轮候公屋呢就即是躺平，是吧，就是呢你一个年轻人呢攞到公屋呢就即是一个废佬呢是冇咗间公屋。嗱呢啲咪叫错配。你嗰头呢你喺度帮助緊29岁以下嘅人去大湾区就业。咁请你由2021年开始 ,KPI 以结果为目标，唔该你交条数出嚟。29岁以下的年轻人有几多人呢去了大湾区就业。还有啊，去了大湾区就业呢都是分两种啊。第一就是搬了去大湾区常住啊。所以他就算就业都没有你香港着数啊。他斗大陆人民币人工 啊得个七折啊。 上面 租楼，上面住，上面洗。唔怪得你香港咁多铺头执笠啊。你就算帮到29岁人口去大陆就业，都是对香港的消费经济背后插紧刀。明明啊，另外各个部门各有各做嘢，教育局呢就是要求啊是多啲香港人呢中学生上去呢去游览。你一行开10日8日大江南北是香港又少咁10日8日的中学生同埋家长的消费，是不是 嗱，陶生，你同我咧都离开咗香港一段时间啦，我哋英国，你亦都游历四方啦，我又去过下日本啊、台湾啊、各地啊、欧洲啊， 系啊， 唔系咁同你差唔多啫，追唔到你。不过我哋都有一个感觉，香港啲嘢太贵啦，贵到咧 唔合理，因为你喂大家去过全世界其他地方， 唔怪 质素好过佢好多，服务好过佢好多嘅地方大有在，无论日本、台湾、韩国啊 ，even 啊，去到英国其实食材方面都平。咁香港而家嗰个高地价、高租金、高人工嘅政策，令到佢嗰个服务水准同埋佢个食物咧个质素啊，我净系讲食啊，中国人二点零啊，香港人啊。是不成比例啊，所以香港人突然间咧就系豁然大悟、顿悟啊，顿悟咗之后就佢决定唔喺香港使钱。嗱呢个咧，其实好多人心里边咧私底下都已经讲噶啦，好多朋友之间嘅聚会啊，有钱啊唔喺香港使啊，啊有钱啊留翻出去日本玩啊，一模一样。其实归根究底，头先我同你个结论就系、是。你香港，你如果譬如话用博斯尼嗰个例子，佢控诉嗰个租金太高，令到佢哋逼于要减价，或者其他富东国执笠一样，除咗个客源不足之外，啲人唔喺度使钱，其实背后系一个高租金嘅原因，令到呢啲中小企难以经营。好啦，高租金点样嚟？就系高嘅地价，即系话嗰层楼太贵，无论系工商铺或者系住宅，再数上去就系政府嘅高地价政策，为咗。呢、这个叫做躺平地去赢，就是唔做其他嘢，不务正业，净系推呢个高地价政策去享受呢啲红利。嗱、嗯，呢、这个系大家嘅共业。嗱、嗯，我同你都可能系有份。呢二三十年来，香港人舐咗咁多钱，舐政府舐咗咁多嘅收入。咁而家今时今日啦，呢、这个好事你成日讲过啦，先李奇缘嗰个故事都有十二点啦，系、嗯、嘛？咁而家要面对啊嘛。 咧呢个就唔系净系关地产商嘅，而家你香港各个持份者咧呢几年咧系好似拍咗揈头丸咁咧，个个都话大湾区、大湾区、内地、内地，系嘛？即系陈国基佢前几日讲，当香港人用脚投票去大陆消费嘅时候咧，佢系政务司司长，佢冇同时谂到会吹高香港嘅失业率同埋增加香港嘅食肆嘅执笠嘅数目，但系佢系政务司嚟噶嘛？啊，政务司叫 chief secretary 嘛，你话蔡若莲佢净系做教育局啊，佢话知你劳工处啊就业啊，你死人你嘅事啊，佢政治交心，佢系教育嗰份交到心，但系你唔系嘛，你系 chief secretary， 你下边泛泛都关你事噶嘛，系咪咧？咁嘅水准啊，去做政务司司长，你话你香港点会唔失业咧？呢个仲呢个咧，第一、第二就系喺咧2023年7月，即系两年前啊。民建联的前主席李慧琼就建议大学应该令到学生最少在大湾区的分校上课半年，另外那半年就在英美或者一带一路国家交流，令学生放眼世界，是吧？喂，他就鼓吹大学生就中小学升国旗，这些不在话下，是吧？最少在大湾区分校上课半年，另外半年在英美或者一带一路国家交流，即是呢他说呢、香港九间大学的大学生最少一年不在香港、首先呢你叫在英美一带一路国家交流，请问那些生活费所在何来？是不是民建联津贴，定是民建联的议员在立法会呢代这些呢是有得游历全球、的这些天之骄子的学生呢是申请旅游、食宿费用，是吧？喂，一年咧，你叫九间大学学生唔喺香港，你话会影响到香港嗰啲食肆啊？嗱，你而家如果真系呢啲咁嘅天方夜谭啊，系付诸实施咧，系嘛？你话一年冇咗啲香港嗰啲大学生喺度啊，你嗰啲食肆死唔死咧？系嘛？你由 Hong Kong U 啊，系咪嗰班学生仔系夜晚乜咪落嚟西营盘饮糖水嘅？嗰啲国事学会啊，然后围炉指点江山啊，讨论啲咩中国向何处去啊？呢啲咁嘅垃圾問題嘅，咁你圍爐係咪要個爐啊？係咪要宵夜啊？係咪要糖水鋪啊？咁呢啲冇埋嘅喎，所以當佢哋喺度把口喺度哔哩哔哩啊，喺度咧向大陸啊佢哋個主人表忠嘅時候咧，佢哋只諗到個政治啊，就冇諗到咧失業率同埋執笠率喎。嗱、呢個就為之共業啦。 喺冇幾耐之前咧，我睇咗篇報道，好笑嘅。阿容海恩啊，嗰位啊先生啊，袁利昌啊，咁咧就上深圳咧食牛扒，咁佢话呢个体验咧就觉得深圳嘅牛扒咧就嗰个性价比好高啊，佢话咧一份288蚊嘅熟成肉眼啊， 香港冇800蚊都食唔到啊！佢个品质系媲美香港顶级嘅扒房七成水准，但系价钱只系三分一。咁我觉得咧好 inspiring， 即系话咧令到我哋大家都明白，喂，点解隔咗条深圳河，你嘅价钱可以收贵人哋深圳三倍，而且质素只不过系差唔多。咁呢个推而广之，租金、楼价、人工，点解香港你贵人哋咁多倍？香港深圳嘅人只系揾紧五六千，或者系部分可能接近七八千啦嘅人工。咁香港点解可以啊？ 点解 揾两万或者以上？特首点解你贵过呢个市长一样？ 因为以前有支英国旗，因为以前嘅警署里面有幅英女王像。喺1997年之后，英国旗同埋英女王像啲奶水喂养出嚟嘅一代，例如曾荫权、马时亨。例如曾俊华吓，嗰个形象同埋嗰阵体味都系高人一等，或者令到大陆啲小红书觉得高一等。 咁今时今日，今时今日唔系啊嘛，你挂五星旗啊嘛， 哇！兰桂 咁你咪同大湾区看齐咯，所有嘢应该。兰 桂坊以前就有个盛志文喺嗰度有咧爵士乐酒吧，有班西人涌埋去，你香港先有资格咧系收咁贵。而家冇咗白种人聚居。你而家成个兰桂坊都咁样重庆火锅啊、云南米线啊，你就唔值嗰个价钱，就系咁简单。 你热闹程度仲衰过深圳福田，咁你点解要收咁贵啊？ 咪系咯，系嘛？系啊，啱啊。 咁所以出路得一条啫嘛，就系好简单减价。 以前点解贵啊？因为湾仔啊、谢飞道啊嗰啲酒吧有美军一人揽住条苏丝网啊，喺度先有几套荷里活电影啊，同你香港省招牌。所以你咪贵咯，同埋大陆嗰时人民公社食紧大镬饭啊，系咪成班人以为自己活喺社会主义幸福天堂啊？咁你咪贵咯。 喂，我有呢边嘅朋友移居咗珠海，无敌海景两个露台，租5000蚊一个月啫，成千尺、啊。咁点解你香港啊海景嗰啲咁嘅住宅啊，几万人一个月啊？ 一小时生活圈，你一系陷入啊，你就陷入多啲啦，系嘛？即系而家你即系算点先，系嘛？唔人唔鬼，系嘛？一系 所以认真嘅唔系曲线啊，香港唔系冇出路。 嗱，我话俾你听，你越叫人用投票入去大湾区咧，使费咧，你越系咪危害紧香港嘅经济？ 你害死香港，因为没比较没伤害。 Okay， 当啲人涌入咗大湾区之后，即系好似袁离昌咁，食过一个三分一价钱嘅熟成肉眼扒之后，翻唔翻到转头？佢会唔会仲喺香港走去美丽华顶楼啊？啊 ，Moulton 啊，嗰间 越系鼓励紧啲几蚊食啊？大湾区，你系咪越系危害紧香港嘅经济消费安全啊？危害紧经济消费安全，系咪违反紧国安法啊？所以你日日鼓吹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本身系咪就系软对抗啊？是不是就是远胜危害？ 所以有人 说 呢， 基本的经济 谜底已经解开了，陶生。那个女人是卧底来的。 是啊。 是不是 那个女人啊，是啊。 那个女人真是卧底来的。哪有人推这个送中法推得这么行啊？ 是啊。 跟住是不是 阿林郑阿 Carrie 姐吓，我 又推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而家就阴阴笑喺度咧，喺佢个特前特首办公室里边，印印脚睇 住 你哋香港死。 我想揽住你系咁绝啊！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啊，即系大吉利是啊！最尾嗰句系违心嘅，OK， 其他句句都系真嘅。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下一集再会。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爆 Sir 会以轻松的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